由于事态严重和有保安受袭，校方即时报警。中大学生会话，至少三名中大学生被捕，包括学生会临时行政委员会主席欧卓熙，业务律师正在度跟进。学生会谴责校方拒绝处理校园保安问题，选择一再报警拘捕学生。美国参议院投票通过耶伦出任财政部长，成为美国首位担任财长的女性。另外，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通过布林肯出任国务卿的提名，稍后任命将会提交参议院全体会议确认。美国在世界贸易组织争端解决会议上反对应香港要求设立专家组以解决争端。美国前总统特朗普政府去年因应港区国安法宣布从香港进口的货品必须标示为中国制造。香港政府之后根据世贸争端解决机制要求世贸争端解决委员会成立专家组审理争端。报道说，虽然美方在会上阻止成立专家组，但只能够阻止一次，而香港方面可以在下个月的会议上再次提出有关的要求。财经消息，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752， 日元 103.79， 瑞士法郎 0.889， 加元 1.274， 人民币 6.481，英镑对美元 1.367， 欧元对美元 1.214， 澳元对美元 0.771， 新西兰元对美元 0.72。 日经平均指数报 28,709 点，跌112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1,853.91 美元，卖出 1,855.01 美元。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本港方面，今朝早市区气温降至17度左右，新界再低两三度。预测本港地区天晴，朝早清凉，日间温暖同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4度，吹轻微至和缓的东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天晴，星期四日间温暖，星期五同星期六朝早相当清凉。现在气温是18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讲，较早前吐露港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梅树坑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咁而家咧仲系挤塞，龙尾喺马窝噶。吐露港公路去上水方向梅树坑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咁车龙未消散啦，而家排到去马窝对出。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车多，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加士居道去红隧车龙在骏发花园，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慢车龙尾虎山道桥底，在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车多，龙尾在红桥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挤塞，排到去骏景园。另外，由于受昨日的爆水管影响，九龙塘的桂丽路去桃园街方向近住达之路的唯一行车线就需要封闭。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二台通识60秒。 小朋友在家跌亲的原因有很多的，例如小朋友刚刚学行，杂物周围摆，又或者因为好奇心爬高爬低，都很容易跌亲的。 要预防这些意外呢，就要记得了，任何时候都要清理好地面上的玩具和杂物，特别就是小朋友学行期间就要多加注意了。 还要经常检查地板和地砖有没有损坏，以免蹬亲和保持地面干爽啊。 有些家长喜欢在家摆放地毡，想着可以防滑，但是这些地毡很容易动动，反而会令小朋友走过的时候更加容易跣亲，所以一定要确保地毡是固定，不会走位。 当放 BB 去婴儿床之后，也一定要将床栏闩好，而幼儿坐在 BB 凳的时候都一定要帮他们扣好安全带。 以上资讯由儿童事务委员会提供。 声音演绎 彭晴、莫莉。 二台通识六十秒。 民政事务局家庭议会， 香港电台第二台， 风风吹家庭保卫队， 我是桂花田啊！我觉得咧，做后母要同丈夫嘅仔女一起相处，仲要关系好好系最难嘅。但系杨卓娜佢做到啊！ 我是曾志豪啊！我就觉得咧，无论你系乜嘢身份嘅妈妈，只要你对你嘅细路好嘅话咧，你就系一个好妈妈。 我是杨卓娜，想知道我点样保卫我嘅家庭，咁就记住要收听《风骚家庭保卫队》啦！ 开始还是八点启动，都有我哋晨光第一线。 梁荣忠、崔杰彤、阿欧、林慧、白元浩， 无论喺边，声音都会出现。 愉快感觉嚟得清晨，带着思想像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着真。 有同学讲，佢话某一区好多个案，我问佢：你系咪住喺嗰区，还是喺嗰度做嘢啊？佢话都唔系，平时都冇留意，不过最近成日讲，所以好想去，但系又唔去得，好唔开心。睇嚟有啲人就系咁，平时唔关心身边事，到有事就话自己好在意，究竟系真心还是假意？ 晨光财经第一线。早晨啊 ，Kitty。 早晨啊， 系欢迎大家咧嚟到晨光第一线啊，香港电台第二台呢、这个时间咧，当然要睇实个股市啊。当然大家睇唔实，因为狂升上去啊吓。今日我哋嘅嘉宾咧有香港股票分析师协会主席啊 ，Kenny 邓胜庆 ，Kenny 早晨啊。 早晨 ，Kenny。 系早晨。 系信唔信腾讯？腾讯再升上去有冇可能？咁啊，讲下琴日市况先啦，升咗711点啦。腾讯咧咁重磅嘅股份啊，都可以升到咧接近11%啫。咁啊，小股民当然系开心啦。咁啊，恒指30,000点以上啦 ，thank you 啊，真系可以讲声。咁 Kenny 市况点样睇咧？腾讯又点分析咧？交俾你讲下啦，唔该。 啊，腾讯就梗系劲啦，因为嗱，睇啦，最主要其实呢个。700蚊呢啲位咧，即係大家之前咧都有講過，哇，仲有冇得升價去到700蚊喎？但係嗰陣時咧係講緊未拆底之前咧，都已經咁講噶啦。咁而家你拆底咗之後，又翻去呢啲位嘅話咧，其實你諗下嗰個升幅方面咧，係講緊係數以倍計喎。相對上一次嚟講，咁就所以變咗就都唔係話冇得再升，都唔係一個冇可能嚟嘅。咁同埋咧，就我哋早上個禮拜都有提過啦。其實而家嗰個係即係北水流入嚟嘅情況方面咧。佢哋咧，因為最主要咧有幾個特性嘅。第一嗱，今次就係一啲同上一次2015年好唔同嘅話咧，上一次可能係啲私募基金啊，或者啲比較投機性啲短炒嘅資金嚟嘅。今次咧就係講緊呢個國家嗰啲即係 養老金啊， 計劃係啦，養老金嚟香港啊嘛。咁所以變咗佢哋咧就買嘅股份方面咧，都係啲權重股啊，大價類股份啊。譬如好似你見佢之前北水一開始掃咪掃啲腾讯啦、中移动啦、中海油啊呢啲咁样噶嘛，咁就第二就系话咧，而家内地方面咧，好多人咧都会系透过基金嚟投资港股啊，所以变咗咧，佢哋有啲个所谓嘅 ETF 嘅特性。ETF 特性就系咩咧？就系话嗰个跟个指数去买，因为佢都被动性去管理啊嘛。咁所以个指数边一啲 rating 最重嘅话，唔买边啲咯。咁第三点咧，腾讯会系特别劲咧，好简单，因为腾讯方面咧就嗱，内地相信系人都会用过用腾讯嘅服务噶啦，微信支付啊，朋友圈啊，或者系你呢个手游啊等等啦。但系你唔好忘记 ，A 股系买唔到腾讯噶，咁所以咧就焗住一定要喺香港买腾讯啦。所以佢嘅表现会相对其他嘅即系相关嘅中资股会更加好。同埋咧有一样嘢就系我哋之前提过就话咧。啲資金其實係有機會咧，係阿里巴巴系裏面係分散出嚟嘅，因為好明顯阿里巴巴就有個政策風險啦，就見到即係一時又話要將嗰個係螞蟻上面嗰啲即係呢個借貸業務方面咧要規範化， 咁啊，上個禮拜又話呢個互聯網保險上面咧，又要係嗰個經營嘅主體要轉移翻去有牌嘅公司要做。咁即係話冇咗以前嗰啲透過互聯網做金融嘅優勢啦。咁即係平台呢個反壟斷嘅，其實主要你睇到係雖然話反呢個係即係反對呢個係所有平台壟斷，但係其實針對點咧，似乎都係阿里係啦，因為你睇翻即係電商。咁佢哋嗰個 market share 係超過 60% 噶嘛，咁所以變咗咧，基本上如果你反壟斷嘅話，咪其實係針對佢咯。 係啊，但係冇事喎、啊，咁樣咁證明就可以繼續大家都睇好少少啦。咁啊，騰訊係咪估頂啦 ，Candy 嚇？嗯， 我覺得係啊，呢啲唔好估頂啦，即係其實啲新經濟股唔估頂，我哋都講咗好多次，即係好似上一頭先講啦，上一次700蚊係未拆底之前喎、啊，咁變咗你當時估頂嘅話咧，咪賺少好多。咁因為最主要睇間公司有冇投資價值嘅話咧，最緊要睇下佢係咩持續性嘅增長啊。咁點解新經濟股可以，譬如騰訊呢啲咧，可以個持續性增長咁勁咧？就是、因為佢嗱，我哋都解釋過佢 business model 好多次，就話佢即係立咗班客，而家佢講十億用户侵全中國啊，但八九成嘅都係佢客啦。咁然佢立咗班客之後嘅話咧，佢唔係淨係 sell 一樣嘢，即係同我哋傳統行業。地产、银行或者是旅游好不同，我只是 sell 一样东西嘛。你地产你买屋你除非很多钱，因为你买屋都始终有个极限的。或者是这个买衫你都是有个极限，因为你每日日走去买衫的嘛。但是现在这些这的所谓新经济一个生态圈呢，就去照顾你起居飲食啊、金融啊、保险啊，各样东西都照顾晒。咁所以变咗只要你是成为他的客，有了个大数据之后的话呢，佢可以 sell 唔同類型嘅嘢俾你，或者服務俾你，咁形成咗咧嗰個變現嘅能力咧係不斷加強咯。 咁所以散股民可以留意翻啦，同埋騰訊又有好多股仔嘅，譬如琴日就全快手上市啦，咁一陣 Kitty 都會問下 Kenny 多啲啦。咁有關騰訊事，咁見到快手都係星光熠熠啊，搖一搖隻快手咁樣，咁交俾 Kitty 同 Kenny 傾下先。 係啊，Kenny 今日睇到幾份呢啲經濟報章咧，頭版都有講到呢個快手啊，新股熱全城追捧嚟，入場費咧就11,616蚊，咁啊星期五咧就截飛噶啦。咁啊之前咧都有好多報章。喂，叫全家总动员， 听你都好似有讲过啊。 系 、 啊，咁但系喂，个个都咁热捧嘅时候，机会会唔会好微噶？譬如我呢啲即系少少地嘅，即系咁样，有冇话都可以试试佢啦？定系话唔好抱咁大希望啦？ 唔系、啊，你呢啲可能小富婆嚟噶，A 组入完 B 组再入，系嘛？估你唔到咁样。 咁 Kenny 如果譬如小股民咁样，又想赚翻少少茶钱，有冇得点部署下咧？ 冇啊！你當抽獎咁 OK 嘅，好似你頭先講全家總動員咪買啲機會啫嘛。你個即成本就係跌咗個利息啫。但係如果你話唔係喎，我譬如呢個係谷大佢，甚至抽當呢、這個重投飛咁樣嚟到佢即係抽嘅，咁你就真係要計下個利息成本啦。因為呢一啲咁 hit 嘅股份嘅話咧，我相信個中籤率就唔會高啦，係咪？咁中籤率唔高嘅話咧，如果你借錢去買嘅，你就真係要衡量下咯。咁我覺得如果你話係用實錢嚟到去認購嘅，用一個人海戰術嘅，咁我都冇壞嘅喎。即係呢啲股份咧，我就相信咧就係唔存在話升唔升嘅問題嘅，一定係升嘅啦。咁同埋亦都唔存在抽唔抽問題，只不過咧係個問題係抽唔抽到咁解嘅。 咁、所以下一條題目咧，我睇下我抽唔抽到先問你。即係多數都會問嘅嘛，第一日應該點樣咧？應該係咪賺咗茶錢就算咧？等我抽到我先問。 可能唔止茶錢啦，我估快手嘅話咁啊，到時再同大家傾下啦。好啦，咁啊仲有兩三分鐘時間，不如 Kenny 講埋只3690美團點評啦。琴日咧都去到咧，哇52週高位啦嚇，407咁啊，會唔會有少少畏高症咧？有啲朋友之前持有嘅應該食咗糊先咧。 其實講真，呢啲股份咧好多都，如果你以翻而家一刻嘅計咧，係勁貴嘅。我自己都有睇好呢啲股份睇好後市，但係如果估值計咧，我都覺得係貴嘅。不過就頭先講咧，你嗰個係而家係由北水做主導啊嘛。咁所以你要了解北水嘅特性，就頭先我哋講咗幾個特性啊。第二咧就有個好重要嘅特性係未講嘅，就係話咧佢哋去投資嘅 pattern 同我哋好唔同。我哋香港投資者習慣咗好多年咧，都係睇翻嗰個係估值啊，所以我哋要買 value stock 啊嘛，即係買一啲係比較即係好似阿巴菲特嗰個投資策略，就係買一啲 價值投資， 估值就係價值投資啦。但係內地嘅資金好唔同，佢哋咧係買一啲熱炒股份同埋一啲熱門板塊啊。咁同埋佢哋個著眼點係咩咧？係個增長啊，個 growth 咧。多過嗰個係價值啊，咁所以變咗你見到佢哋嗰個模式嘅話咧，嗰啲 即係嗰啲依個係強勢股咧，強勢就越強勢。弱勢股有啲落後嘅，所謂 value stock 咧，佢係唔升嘅喎。咁同埋佢哋好了解內地嗰個國情啊，同埋個政策面啊。咁所以佢哋啲資金方面咧，就會係即係追捧係某一類股份嘅話咧，就持續性追捧，就導致到而家港股好多呢啲股份方面咧，大家都會覺得哇，好似目定口呆啊，哇然咁啊，點解升咁勁嘅咧？這個就係、是。資金推動，而且個文化係唔同嗰樣嘢咯。 咁持有嘅朋友咧，就去了解翻咧。今個早上咧，非常多謝香港股票分析師協會主席啊 ，Kenny 鄧聖慶幫我哋分析大市啊。Kenny， 我哋聽日傾過咯，唔該，拜拜。 唔該 ，Kenny， 拜拜。 屋企个小朋友点都唔肯戴口罩啊？ 点解啊？ 佢话箍住块面好辛苦。 你可以试下同佢一起戴口罩。 晨光第一线，疫情期间温馨提示。 小朋友见住大人戴口罩，就会想学你一样咁戴噶啦。 系、哦， 唔好怪我太长气，其实都系关心你。 8:19啊，早晨，钟哥。 早晨啊，崔杰彤。 系啊，嗱，今朝早咧，同阿钟哥讲啲轻松少少嘅嘢先啦。虽然 你有边朝讲嘅嘢系 唔轻松系嘛？唔系，我都有严肃嘅时候嘅。嗱，咁啊，最近咧，我见到一啲几靓嘅包装，就系、是、一啲食品包装嚟嘅，就喺日本便利店嗰度咧就出现啦。咁我想问阿钟哥啦，平时去到日本旅行嘅时候咧，有冇都中意逛下便利店啊？因为咧，佢有好多好特别嘅嘢。食嘅，即系你会估唔到，即系喺香港最少嘅便利店咧，你未必会揾得到类似嘅食品嘅或者饮品啦、 啊。你讲去日本咧，如果去到第一个帮衬嘅铺头，一定系便利店嘅。 即系你一落到机，去到机场就冲入去先。 唔系，咁又唔系。你落到机第一件事，梗系去搭车入市区啦。 我以为你话去厕所先，放低少少。 有可能系啦。咁你去到去到酒店之后咧，梗系 check in 啦。落翻街之後，第一個地方就係去便利店咯。 係， 因為你唔會帶日用品去噶嘛。 係， 你去到咪就係便利店即刻買咯。 係， 嗱，譬如話， 哦，你呢個係你嘅習慣， 呢個我習慣嚟噶嘛。 上次你都話去買啲乜嘢手信啊，十二蚊店嗰啲咧， 唔係， 我哋就買手信，我哋就買手信，你咧就去買日用品。 即係譬如話，我食生果，你唔會帶把刀過去噶嘛，咁你咪要去到買咯。咁你可能就會喺嗰啲十二蚊店啊，或者100 yen 店嗰度買啦。咁如果喺便利店咧，最簡單啦，毛巾、牙刷、洗面嘅嘢、洗頭嘅嘢、水，全部都喺嗰度買噶嘛。咁你話如果我好多錢，我唔介意喺酒店開樽水飲，咁你咪開咯。如果唔係，我哋通常都喺嗰度買幾樽水擺上去，咁你就日日都係飲嗰幾樽噶啦。 咁你有冇啲開心新發現啊？ 有咩發現先？ 嗱。我自己咧，無論去日本又好啦，去台灣又好啦，即係最常去嘅兩個地方啦，都覺得佢哋嘅便利店咧係有一啲驚喜喺度嘅。咁我曾經去過台灣咧，就發現佢一隻滷蛋咧就好好食嘅。 喺即系便利店啦，里边买嗰啲啊？ 但系佢系 pack 好咗嘅， 系咪真空吸索包咗嗰啲啊？ 系啦，其实而家香港都有得卖，不过就唔系滷蛋，就系嗰啲醉蛋啊，即系用嗰啲花雕酒腌嗰啲咧，咁都唔平噶，即系可能两只鸡蛋都成20蚊咁样噶。咁当然喺台湾嗰边就平啲，好似我记得就10蚊一包左右啦。咁我同我朋友咧就好中意食，咁啊几日早餐咧都去呢一个超级市场啊，唔系超级市场嗰啲叫便利店嗰度买啦。咁啊10蚊好似有两只定三只咁样样。 嗰滷蛋啊嘛！ 哇、哦！我哋臨走嗰日咧，買咗勁多，買咗20包翻嚟。 我有少少啊，可能係我個人關係啊， 即係唔係鐵蛋、啊，真係一隻雞蛋咁大隻、 啊。我知啊，我啲個人關係啊，嗰類型嘅嘢咧，即係鐵蛋又好，雞蛋又好，總之吸真空吸索嗰只啦。 係啊係啊， 咁我都有試過。 你覺得唔新鮮？ 我唔係，我每次試完之後咧，我個身體機能反應會有啲異常。 你自己認住啫，即係話咩男士食隔夜蛋嗰啲係咪啊？ 唔係喎。嗰啲而家已經百毒不侵嗰啲咁樣， 食到純食到純咗啦， 食到已經冇咗效用咁樣。而係咧食親嗰類型嘅，即係總之真空吸索咗嘅蛋類啊，即係無論鐵蛋又好咩蛋都好咧。跟住嗰兩日去唔到廁所。 嚇咁嚴重？ 係啊， 你冇賴咗啲蛋喎。 係啊，即係所以我而家唔敢食，亦都唔係太想再試就係咁解。嗱，新鮮嘅當然冇問題啦。咁但係就係嗰一類型嘅啊，嗰兩日就梗係好似唔太順暢，亦都冇呢個意欲添。 啊，估唔到你有個咁嘅身體機能啊，同呢啲真空吸索包裝 生咗掣啊自己。 系啦，嗱咁啊，今日咧就唔系讲啲蛋嘅包装啊，就话咧去到日本嘅便利店咧，咁有啲好靓嘅饮品噶嘛，咁啊其中咧有几个咧可以同大家讲下嘅，因为惊大家中伏啊，嗱、即系迟啲啦，有机会去到日本便利店去买嘢嘅时候，或者其实而家香港都买好多日本嘅食物噶嘛， 成个城都喺度啦， 系啦，嗰啲超级市场，咁、咧你见到啲个个咧包装都系好精美、好吸引嘅，嗱其中一个咧就系、是、一。一个好似士多啤梨牛奶嘅饮品，咁佢个樽咧就系透明嘅，咁、有啲咩咁特别咁吸引呢，就系、是、佢透明嘅胶樽啦，叫做，咁个底部咧就见到啊有啲深嘅红色，就好似啲果肉沉淀咗啦，咁因为佢系一个草莓牛奶啊嘛，咁、当然主身咧就系白色，咁喺白色里面咧又有一啲透住粉红色嘅，好似一个彩一个斑。一个斑斑的一条嗰啲叫做你明唔明啊？即系嗰个图案喺度啊！ 你近都系升多啊！ 咩啊？ 即系开始形容啲嘢咧，好有你自己嘅一套、啊。 你明唔明佢嗰、那个？即系中间咧，你形容一下啦。 嗱，佢一只杯，咁个底部咧就应该系啲果肉嚟嘅， 系啊系啊， 上面系奶白色啦， 系啊， 咁啊白色嘅成分 嘅中间咧 居多嘅， 系啦， 咁但系中间咧就间疏有一啲红色浮现咗出嚟。你估緊佢係乜嘢啊？ 係，你覺得佢似係士多啤梨果 肉 啦， 士多啤梨果 肉啦，最正常。 但係呢度一張相，佢始終係一啲 2D 嘅，即係平面嘅嘢咧。你睇落去會唔會係其實喺個杯面嗰度印咗喺度呃你嘅嘢？ 哎呀，你啊真係咧～ 聪明啦， 系啦， 就系 点解你会知道噶？ 真系咁样。 佢后屘咧，嗰啲客人就觉得哇，好似好物有所值咁、即系你饮杯牛奶又有啲真果肉，点解先饮到底饮晒嘅时候咧，发现嗰啲一笪笪嘅红色啊，同埋咧好似沉淀咗喺杯底嘅红色咧、全部都系画上去嘅。即系如果你买嘅时候，可能你摇下咧，就会发现呢一个咧，只不过系佢个包装。 哎呀，呢、這个好容易理解嘅咋？ 吓， 你有冇玩过嗰啲魔术杯啊？即系真系。比於魔術嗰啲杯咧，咁佢咪話：，我倒啲水落去，跟住倒翻出嚟，冇咗嘅咁樣。其實就係呢個原理啫嘛。 哦， 佢個面嗰度畫咗， 畫咗， 或者佢係夾層嘅，咁裏邊真係有水嘅，但係裏邊嘅水咧。真係密封咗喺裏邊，你係倒唔到出嚟噶嘛？ 哦、 魔術嘅杯就係咁樣原理。 哦，即其實佢係用魔術嘅原理嚟令到嗰啲 其實都係呃你啫嘛。 係 個包裝上邊都係呃緊你 嘅 喎。 咁我仲講多一個呃人嘅包裝啦、又係飲品嚟嘅，所以下次買嘢飲咧，真係要熬下佢啊，望清楚啲。 咪只係你太容易俾人呃啫。 我清純我簡單嘛，這個就是香蕉奶，香蕉奶什麼色啊？ 香蕉奶應該是黃黃地咁樣啊， 黃黃地、奶白色咁樣啦，又是黃黃地，咁你就見到又是一個透明的樽，咁佢咧今次滿曬噶啦，你熬都熬唔到噶啦，係啦， 咁啊點咧？ 咁跟住咧。原來其實你是熬到的、因為呢你喝完之後發現那個透明杯的上格呢是油了奶白色在那裡的、即其實呢它只是裝了四分三到的杯或者三分二的杯是真的奶了 喂不是這個高招、 是不是、 這個高招、首先第一件事我覺得有高招的就是它一定要令到它每一次攪出來的奶是要跟它本身噴了在杯上的那些色彩的色調要一樣先如果它搞出來的奶是淺色一點或者深色了跟上面的色一不夾大家就會知道它出古惑 就覺得是假的了 現在 看不出的時候就說它騙到人、好厲 害、你還讚它它騙人、 起碼它也用功、我經常說那些賊、或者匪徒、騙徒這樣騙 人是不 騙騙人是不騙但是就算你真的從事這個行頭你都勤力一點這樣 系嗱，呢一个咧就系亦都系其中一个啦。咁另外差唔多手法嘅咧，就仲有嗰啲叫做黑糖珍珠奶茶。如果你有饮过嗰啲手摇珍珠奶茶咧，佢又系你喺个杯度见到好靓嘅一笪笪啡色啊，未匀匀嘅咁样啦，又系好多咧系喺呢个透明嘅胶杯上面画上去噶。 其实所有关于呢啲叫做包装上去取悦你，令到你购买意欲增强嘅思考上嘅嘢，你觉得呢一样嘢贵啲？定還是本身嗰件物件嗰個價錢貴啲？ 嚇，即係俾多兩啖你好過啦，係咪啊？ 係咯，嗱，通常咧， 但係佢一個設計可以用好多年好多杯喎。但係如果佢每杯都俾少少你，即係少數怕長計喎，可能 係 嘛？ 我就係話呢啲錢咧，其實你大家唔好嘥咧，不如你真金白銀，你茶餐廳你真係整杯紅豆冰咪紅豆冰咯。你唔好喺個杯面上邊再搞啲嘢，畫兩粒紅豆冇用嘅，我食唔到落肚噶嘛。 佢可能想表現一下佢設計嘅創意啊嚇，咁啊大家下次買嘢食嘅時候都小心啦。正所謂咩啊，騙徒。 嘅手法咧，就真係層出不窮嘅。時間嚟到早上嘅8:28，同大家睇埋本港地區今日嘅天氣預測嚇，係天晴嘅，早上咧清涼啊，日間温暖同埋乾燥。咁啊，今日最高氣温咧大概去到24度，吹輕微至到和緩嘅東北風。咁展望啦，未來一兩日咧都係大致天晴嘅。星期四咧日間又温暖，咁星期五六嘅早上咧又再相當清涼。嗱所以咧，你話係咪真係要隨時都有件 天氣啊？ 係啦，薄薄地嘅外套就袋住喺个袋度啦。室外气温咧而家系18度啊，相对湿度79%噶。 民政事务局家庭议会， 香港电台第二台呈现 专责外家 晨光第一句。 由细到大，屋企人都俾最好嘅嘢我， 我做任何事，爸爸妈妈都会支持我。 希腊哲学家释诺芬曾经讲过。我们有谁看到从别人处所受的恩惠，有比子女从父母处所受的恩惠更多呢？ 今日起身讲的第一句，不妨就为同屋企人讲一声，屋企人永远对我是最好的。 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8:30，由陈景瑶报第一节新闻。美国国会众议院正式向参议院提交弹劾前总统特朗普的条款，众议院书记和九名由众议院挑选弹劾经理人将弹劾文件从众议院步行送到参议院，但据报越来越多共和党人反对弹劾，令特朗普被弹劾定罪的可能性降低。执法部门正在调查针对国会议员的一系列恐吓信息，包括威胁在国会外攻击甚至杀害部分的议员。当局亦都担心国会山庄被冲击事件重演，继续在华盛顿部署几千名国民警卫军戒备。美国参议院投票通过耶伦出任财政部长，成为美国首位担任财长的女性。另外，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通过布林肯出任国务卿的提名，稍后任命将会提交参议院全体会议确认。政府刊宪要求指定期间身处21个指明地方的人士接受强制检测。深水埗指定區域有18栋大廈被納入強制檢測公告，當中16栋大廈的污水樣本持續呈陽性。位於指定區域外要接受強制檢測的大廈有北角錦屏街東發大廈 C 座。另外，由於油尖旺碧街15至27A 經強制檢測發現多宗的個案，潛伏期有機會較長，而深水埗南昌街141至145號南方樓的污水樣本持續呈陽性，因此要做第二次檢測。政府今日會在北角百福大廈正門和新都城大廈後門之間，以及伊利沙伯醫院增設流動採樣站，亦都會將楓樹街遊樂場流動採樣站的服務延長到星期四。警方昨晚拘捕3名男子，懷疑與今個月11日中大校園內一宗案件有關，3人涉嫌非法集結及襲擊他人，意圖導致不作出某些作為，正被扣留調查。中大證實有中大學生被捕，表示警方帶同法庭搜查令到校園調查搜證，大學徵詢法律意見並向警方了解。中大话，事发当日中午，大约8人冲向中大保安岗位，向保安多次泼洒不明粉末，大肆捣乱之后逃走。由于事态严重，同有保安受袭，校方即时报警。中大学生会话，至少3名中大学生被捕，包括学生会临时行政委员会主席欧卓熙，义务律师正喺度跟进。学生会谴责校方拒绝处理校园保安问题，选择一再报警拘捕学生。财经消息， 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752， 日元 103.79， 瑞士法郎 0.889， 加元 1.274， 人民币 6.481， 英镑对美元 1.367， 欧元对美元 1.214， 澳元对美元 0.771， 新西兰元对美元 0.72。日经平均指数报28,689点，跌132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53.78美元，卖出1,854.8美元。天气方面，预测天晴，朝早清凉，日间温暖同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4度，吹轻微至和缓嘅东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天晴，星期四日间温暖，星期五同星期六朝早相当清凉。而家气温系18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 Toby 先跟你讲两宗的交通意外。呈祥道去观塘方向，跟着明爱医院有交通意外，头先就封了第一二三线，又刚刚就只是封慢线，但仍然都是挤塞，龙尾就去到清丽苑，亦都影响到青葵公路落去呈祥道那条支路挤塞。重复多次，就是呈祥道去观塘方向，跟着明爱医院有交通意外，头先就封了三条线，现在就开返，就只是封慢线，现在一带都仲系挤塞，排到去清丽苑，亦都影响到青葵公路落去呈祥道嘅支路咧就挤塞。反方向啦，呈祥道去荃湾，近住明爱医院呢一段咧，亦都系慢车。咁另外，公主道去红隧方向，近住油站嘅中快线有交通意外，排到去红磡警署对出。重复多次啦，就系公主道去红隧方向，近住油站嘅中快线有交通意外，排到去红磡警署对出。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香港仔隧道嘅慢线落湾仔，排到去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因为受到较早前公主道嘅意外影响，龙尾就去到红磡警署。东九龙走廊嘅东九龙走廊去红隧方向，排到去学园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卫理道。东区海底隧道嘅九龙入口排到去尤丽村，将军澳隧道嘅将军澳入口龙尾欣怡花园，大老山隧道嘅沙田入口排到去小沥源对出。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黄大仙中心一段行车缓慢，排到去龙盘苑；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车多，龙尾果栏。在新界啦，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骏景园；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青龙头一段亦都系行车缓慢。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快乐。 我嘅处女作终于出世啦！ 我真系恭喜你啊！好事其实可以成双噶， 系咪要买礼物送俾我先？ 系帮你提名香港书奖嘅新晋作家奖，只要你喺去年1月1日去到12月31日期间，第一次出版中文印刷书籍或者系电子书，就可以上到去香港书奖嘅网站 rthk.hk/14thbookprize 提名各族奖项噶啦！ 呢份真系一份大礼嚟啊！ 提名期会延长去到1月27日。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点解我咁靓仔但系冇头发，点解我咁勤力老板都唔中意我， 天生嘅嘢佢帮你唔到，但系办公室心理学崔杰彤帮到你。 凭你讲心理， 多汗效应。对于唔系特别中意又或者讨厌嘅嘢，只要持续而且反复咁样睇到， 你就会对于那个对象或者物件的好感度上升的啦。 哇，好老土啊，这个 吓点解啊， 好老土啊，即系望多两眼咧， 你就 越望越顺眼。 但系前提系咩咧？你有冇留意到佢系话你本身对嗰样嘢冇特别中意，又或者特别唔中意，先有呢个效果噃？ 诶，电视台成日用呢招嘅， 系点咧？ 即系你唔中意啊，套套剧都系佢咯。你望多两眼，晚晚望，见得多。更唔中意你都會喜愛 哦，咁哦真係，即係你睇嗰啲無論係港劇啊、台劇啊、韓劇又好啦，初初你可能對佢唔係特別認識嘅。我覺得呢一個咧係真係你對佢唔係特別認識，即係本身冇一個既定嘅印象。因為如果你本身已經好唔中意佢嘅話咧，其實你見到可能會熄電視啦，即係你唔會想再了解多啲或者睇多兩眼嘅。呢一個就係個前設，因為咧呢一個多看效應咧，仲有後半段我特登唔錄嘅，就係咧佢話如果。果吓，你本身已经好唔中意呢一样嘢，即系人又好啦，物件又好啦，就算你持续反复咁样睇咧，都系唔会提升好感嘅，反而咧会加深个厌恶程度。咁我就即刻喺度谂啦，如果本身有啲听众好憎我嘅，但我日日都喺 Facebook 嗰度 post 傻自己咧，咁咧就会真系增加咗佢嘅厌恶程度啦。 即系越睇越憎。 系啦，就唔怪得知咧，我仲以为啊，就头先你讲个多看效应啊，你睇得多，我可能会睇到我顺眼咧咁。咁点不知原来唔系嘅，如果个厌恶已经形成咗嘅时候咧，佢只会更加憎你。咁所以可能每一个 post 咧就喺下面就留言闹你啦，就闹，因为佢越嚟越憎啊嘛。咁所以系冇即系永无止息嘅。永无止息嘅，咁但系另一面嘅好处就系，如果本身嗰个听众唔系特别认识你，或者对你冇乜特别嘅喜好啦，即系冇话中意唔中意嘅 ，OK 啦咁样，咁又真系你每一日去到即系叫做宣传自己，或者出现喺佢眼前咧，会增加到你嘅好感。 呢个真系嗱，譬如咧，即系九十年代嘅时候咧，又讲翻一啲电视圈或者娱乐圈嘅嘢啊，我觉得我唔记得咗边个天王讲啦。咁即系最早期攞奖咧，佢哋攞奖之后咧，跟住就话：，诶，我要好勤力，令到一啲唔中意嘅人都中意我。 系， 即系你好勤力，咁啊听落好似好富丽堂皇嘅说话啦。系啊，佢好勤力，勤力到咧，就算你本身唔中意我嘅，都会中意我啦，因为我好勤力做嘢啊嘛。好啦，但系我嗰阵时听嘅时候，我硬系觉得。点解要咁样咧？ 系 因为咧，佢唔中意你就唔中意你噶啦，你唔会因为你勤力而中意你噶嘛。 系， 所以再落去嘅时候，咁大家如果你从事任何一个行业啊，其实你不嬲都系令到一啲中意你嘅人对你更加好， 更加中意， 而唔会系目标系唔会令到一啲唔中意你嘅人调翻转头中意你噶 嘛。咦，咁我谂到， 就算你拯救咗世界啊，佢都系，就算你拯救地球，佢都唔会觉得你系要多谢你噶嘛。 我正想讲，我仲以为系嗱，因为呢个只不过系佢讲多看啊嘛，即系睇得多或者望得你嘅相多，或者见到你喺电视出现多啊嘛。咁我就话哦，如果可能私底下。佢真係有機會接觸你啦，呢、這個會唔會大啲機會可以即係扭轉到佢對你嘅厭惡咧？因為嗱，佢你憎一個人唔需要你同佢本身係認識噶嘛，你只要睇佢唔順眼或者你聽到佢把聲覺得好難聽咁樣，你都可以好憎佢噶嘛。咁如果你再繼續。以呢個方式出現咧，當然佢會憎你啦。咁、但係如果唔係，有一次可能佢搭巴士， 係 啦冇錢，咁跟住你咁啱行過，跟住拯救咗 佢，幫佢入錢咁樣。 係啦，跟住佢就話：哦，原來呢個 唔會啊！佢只會同你講一句：關你咩事啊？我而家冇咩？我今日冇帶啫嘛，即係佢都會講一句咁樣嘅説話。 有爭到咁樣樣咩？ 嗱，每一個人咧都一定有一個好主觀嘅喜好噶嘛。咁唔好話我哋做呢一行啊。甚至乎如果你去打工，你喺辦公室裏邊，你唔中意個老細或者唔中意個同事，唔中意就唔中意噶啦。佢無論講乜嘢做乜嘢，你都係唔中意噶啦。 但我真實例子係有試過有啲唔中意嘅，後屘會變成 OK 嘅喎。但係當然啦，你可能就唔係用呢個多看效應啦，就唔係成日出現喺你眼前啦。真係好似我頭先咁講，可能你同佢接觸多咗、或者真係隨住即係時間過去啊， 好啦， 大家嗰個閲歷有唔同咗啊，或者經歷嘅嘢唔同咗。 咁閲歷啊，年年都有唔同噶啦，係咪先？ 係啊，今年直頭要撕添，你撕咗未啊？今日 好啦，咁但係你講到。你平时见好多人，你要接触到就可以改变的话、你可以接触到多少个人要令那些人去逐渐改变对你的态度、即如果你 现在想起都累， 想起都累，你在互联网上你可能一对、就算认识你不认识你的可能对、一万几千人，哇，你怎样去令到那一万几千人里面个个都中意你啊！即系你逐个接触啊，日日睇巴士站等啊，睇下边一个冇带钱，我帮佢入钱啊，冇可能嘅。 系， 所以去到最后咧，做咗咁多年人咧， 系好豁达啦。 好豁达就系 中意咪中意咯，唔中意都冇所谓啊。咁、你去永远都要去令到一啲唔中意你嘅人中意翻你咧。其实大家都痛苦啊， 即系好难啊！如果你唔从心理学去讲咧，从经济学嚟讲咧，就真系你花好多时间去将呢啲唔中意你嘅人咧扭转佢对你嘅心态，但反而咧，即系头先多项效应咧，就从呢个经济学去睇咧，好似又 OK 喎，即系你 target 一啲本身对你冇乜特别感觉嘅， 系啦， 系啦。 嗱，翻翻你而家讲嗰个多项 效 应啊，其实只不过系令到中意你嘅人去更加沉迷去中意你咯， 系， 而唔系令到一啲唔中意你嘅人。佢中意翻嚟 嘅，所以对唔住都要讲声啦。如果你真系好唔中意我哋嘅话咧，我哋都系会继续出现喺呢个 Facebook 度，因为我哋咧要令到中意我哋嘅人咧更加中意我們。 唔系，即系好简单就系、是。个个都系咁样做嘢嘅，个个都要勤力地做嘢嘅。咁勤力唔系罪啊嘛，唔勤力先至系罪啊嘛。咁所以咧，即系如果每一个人，就算我哋又好，人哋都好，咁佢哋经常勤力地做嘢，俾啲掌声就 OK 啦。即系你又唔需要话我又唔系要你中意，就系咁简单嘅啫。 多山崖风中飘降下沉，谁馈赠？没上限方得兴奋，一呼一吸都可宰杀灵魂，来创神。动植物接种轮响，百毒不侵， 别太天真。 百毒不侵， 别太天真。几多披上扣于酒菜里面，谁阴险？略步离决不手软，心肝心腹通通一概污染，无发现毒物被冠称美点。 百毒不侵， 别太天真。 百毒不侵， 别太天真。 You're drowning in a sin poison. You're drowning in a sin poison.You're drowning us in poison, poison, poison. 天天几多粒子冲向额头，谁泄漏？慢慢让智商失救，神神话话终于听到接受，不多后。超神百毒不侵，就快变身。You're drowning us in poison. You're drowning us in poison. You're drowning us in poison. Poison, drowning us in poison. You're drowning us in poison. You're drowning us in poison. 早晨时间8:47，听紧有 Rubber Band 嘅《百毒不侵》。 你做乜咁攰啊？ 我疲劳啊！ 乜嘢疲劳啊？ 抗疫疲劳咯，做咗咁耐防疫嘅嘢，我攰啦。 晨光第一线，疫情期间温馨提示： 你支持我，我支持你，大家都会精神啲。 系、 哦， 唔好怪我太长气，其实都系关心你。 喂，真系噶、哦， 真系咩咧？ 真系，正话你讲嗰个系啱噶， 多汗效应。 多汗效应咧，即系无论我见你几多次咧，我都觉得你一个70年代 DJ 嚟。 系咩？ 系啊，即系听歌又系咁样听啊。 啊，唔 冇理由啊！如果根據呢個多汗效應咧， 本身嘅 係啦。如果你唔係真係好憎我嘅話咧，你應該會覺得我而家去到九十年代嘅 咯，越做越好， 越做越好噶啦喎。咁如果你真係唔中意我啊，都冇 冇辦法， 係咯，冇辦法啦。咁樣嗱，又想問下鍾哥，你多唔多呢個搬屋嘅經驗嘅咧？ 經誒。你問啱人啊！問啱人。 你搬屋公司㗎？ 我唔係我冇未做搬屋公司，但係咧，我以前係成有一段歲月咧，我係經常搬屋嘅，因為藝術家，即係我哋靠搬屋咧轉換環境去增加我哋嘅創作靈感啊！你笑咩啫？ 真的我真系估你唔到喎！ 真系噶，我年轻嘅时候我成日搬屋噶。 咁你系咪搬到去深山野岭嗰啲？即系哇，去到 越搬越乡村咯， 真系 越搬越乡村咯。而家就出翻嚟市区咧，当然呢十年就 点解咧唔再艺术啦咩？ 唔係因為覺得已經個修為咧，藝術唔係一個外邊嘅世界，藝術喺我自己心裏邊啊嘛。 所以就玩波子啦， 個層次 心裏面玩波子， 個層次唔同咗咁樣，係啊。 咁啊，之前就搬好多次， 搬好多次。 有冇一啲好深刻嘅經驗咧？即係譬如你搬屋最煩嘅就梗係嗰啲家私要定唔要啊，或者有一啲好珍貴嘅嘢，你好驚由一個地方搬去第二個地方會爛啊，或者會損毀啊咁。 其實點解另一樣咧？點解會而家停頓咗唔搬？主要嘅原因就係以前搬屋咧，我记好记得我第一次由屋企搬出嚟住咧，我只系攞住一个袋，即系仲系手抽袋，我就搬出嚟住啦。 而家有十萬隻高達， 而家就多咗好多嘢嗱。跟住第二次搬咧，我记得系两个紅白藍，咁跟住如是者咧就递增啦，再落去就跟住有家私啦，跟住又可能有電器啦，有好多嘢要搬嘅時候咧。就你一定要揾搬運公司咯，咁跟住就會覺得好煩惱啊，跟住你又要將啲嘢 pack 埋啦，去到新嘅地方又要拆翻開啦，於是者又要重複不斷再重複呢個動作咧，就好頭痕。 我覺得最辛苦就真係 pack 完嘢再 unpack 嗰個情況，因為我發覺咧，我去過唔少朋友嘅屋企啦，因為正所謂新屋入伙咧，都要暖下間屋啊嘛 ，housewarming 啊。我去到嘅時候，其實佢都已經唔係話啱啱搬入去噶啦，都可能搬咗入去兩個月。即系已经注定咗噶啦，咁你先至即系有台有凳可以玩啦。但系你都会发现佢哋啲箱咧，硬系剩翻几箱喺度咧， 系噶 unpack 唔到噶喎。 系噶， 系咩习惯咧？呢、這个 你觉得辛苦啊？嗱，譬如啊，我打个比喻，一啲书本咁以前咧，我会有好多书嘅，即系实体嘅书噶嘛。好啦，咁一次过搬嘅时候咧。梗系入箱啦，入咗箱我搬到新屋。 其实最重系书， 就 系 啦，咁呢个题外话，即系搬运公司都有教嘅。佢话如果你当你有好多书要搬嘅时候咧，你唔好整箱都系书。 哦， 譬如话嗰箱咧一半系书， 因为佢真系想杀人 嘅，因为太重啦，同埋个箱未必顶得住嘅。 哦， 咁你最好咧就系譬如下半层嘅书，上半层摆啲轻巧嘢。 哦， 如是者咧，你就唔好一个箱就斋书，一个箱咧就系斋轻巧嘢。 即系好辛苦，成箱都系书。 辛苦咧，同埋。對嗰啲物件都唔安全噶嘛。 哦哦哦， 好啦，咁講翻，譬如話嗰箱書，你去到搬到去新屋嘅時候，嗰啲書你未必會攞出嚟睇啊嘛。跟住你就會諗啦，如果我再攞出嚟嘅話，可能係幾年之後啦。咁嗰啲即係唔係最急切要攞出嚟嘅嘢啦。 係， 咁啊擺到後啲啦。咁你先可能攞咗啲廚房架撐出嚟先。好啦，咁跟住你擺喺度嘅時候，第二日啊有啲攰，不如後日先拆啦。於是即係擺下，每一日你都會攰噶嘛。 係， 咁每一日你都會擺喺度嘅時候，擺下擺下。你就會覺得嗰一箱嘢喺嗰個角落頭咧係應該嘅，係理所當然變成屋企嘅裝修一部分。咁跟住你咪唔拆出嚟咯。 好，咁其實可以成箱唔拆，然之後抌噶咯。 嗱，某種程度上， 即係可能你已經咁多個月都冇再掂過去啦，一年半載都冇理過去，即係其實你真係好唔需要佢啦。 某種程度上係 你一年裡面都冇需要佢嘅時間咯。 但係我又調翻轉頭講，我成日都話咩叫做一個家啊嘛。一個家嘅意思就係當你發現你屋企有80%以上嘅嘢，你唔係成日用啊。 就係 呢個就係一個家咯。你屋企幾時啲嘢係會經常用嘅？除咗你屋企張牀， 係 屋企個電視或者個電腦， 個梳化， 係啦。你唔會成日用屋嗰、那個晾衫架噶嘛？你唔會成日用個攪拌機噶嘛？咁你嗰啲嘢未可能就係擺到。得閒你先至攞出嚟用， 就係家啦， 就係 家嘅感覺啦。嗱，今日咧，我想同鍾哥講下咧，話喺日本啊，咁都有唔少人咧遇到同一個問題，就係當搬屋嘅時候咧，佢話搬屋嘅工人啦、搬屋嘅公司啦，都會問佢哋一條問題喎。 咩咧？有冇小費啊？ 而係佢呢個自己即係心意啦，係啦，佢就會問一個問題，而佢哋話哦，點解會咁嘅咧？就係佢問佢哋屋企有冇一間嚟自 自瑞典嗰個品牌嘅、 嗯哦、阿姨媽 係啦，阿姨媽 姨媽家私 出品嘅家私咧、嗯，你又冇咧咁？ 點解咧？ 點解咧？佢話哦，原來咧嗰啲搬運公司就解釋啊，佢話拆咗出嚟嘅話咧係好難組裝翻，亦都試過有啲咧、嗯，即係你拆件去搬啦，跟住咧。砌唔翻啊！咁佢就话原来好多时候咧，佢哋系要成件搬，咁成件搬嘅时候咧，就出现问题啦。 你有冇见我即刻唔出声啊？你讲呢段新闻嘅时候， 你点解咧？ 充满回忆啊！吓，充满回忆、啊。 你真系有试过 呢、這个呢、這个系列嘅家私咧？吓，以我个人啊，我个人经验 系 真系唔好拆。 吓， 你只可以冚一次。 哦，系。 你唔好拆，拆完你再冚咧，必定系松散嘅。 哦。我又真系冇试过、 啊。除非 吓， 你成嚿搬， 但系冇理由噶。正所谓入得就出得，出得就入得。 你 咁你砌得就拆得，拆完又可以砌翻，唔系积木咁嘅咩？ 呢个就系巧妙嘅地方啦。 系点咧？ 如果啊嗰件比较一个叫做企身衣柜咁计吓，如果你试过去砌嘅话咧，即系自己砌啊，你唔系话叫嗰个工人哥哥帮你砌啊。如果你试过自己砌嘅话，你知道好实净嘅。 系。 如果你又试过自己拆嘅话咧、 嗯， 你就知道系好难拆嘅、 嗯。 如果你曾经试过你装完拆过再冚咧，你就知道里边所有嘅木咧系会松咗嘅。 哦， 所以咧你再冚翻嘅时候，嗰嚿嘢嘅实净程度必定系打过两折 嘅。即系你装冚嘅时候，其实嚿木就已经松松地噶。 因为佢里边用嘅即系我哋俗称即系借渣板嗰啲咁样啊嘛，即系唔系啲好实楷嘅嘢嚟噶嘛。咁但系啊。调翻转头，譬如话，如果你买一件实系都系嗰个品牌咁样啊，你买一个叫做床头柜，细细个嘅，咁你翻嚟嘅时候，佢都唔会一个柜噶嘛，佢都系一块板你自己上螺丝噶嘛。你砌完之后，如果你搬，你成个 pack 咗佢搬，你唔系拆翻散佢嘅话咧， 咁 OK 系冇嘢噶。我试过有一个跟咗我十年噶，即系又系呢啲咁嘅细细地嘅床头柜咧，我从因为佢细个啊嘛，每一次搬嘅时候我都唔拆。跟住咧， 你搬嗰时大个未啊？ 我细个 都系仲系好细个， 我已经大个长大成人啦咁样。咁跟住咧系冇事噶，唯独是我试过一次，就系张床。 个砌唔翻啊！ 个床架砌得翻， 哦， 跟住咪， 但系松， 有啲担心咯。 咁夸张，唔怪得知啦。嗱，真系我睇咗呢个报道咧，先至发现原来真系有咁嘅情况出现，因为都唔止系一个人咁样遇到嘅问题啦。咁亦都有好多嘅搬屋公司或者咧去搬屋嘅人咧，都有试过俾人问呢一啲嘅问题啦。咁仲有人话咧，佢之前啊准备搬屋嘅时候估价。佢話咧注意嘅事項係寫住咗呢一間家私即係姨媽啦嘅家具咧，唔係喺保險範圍裡面喎。 即係有啲咩閃失就唔關我事。係 啦，佢就唔賠啦。咁樣即係如果你經過呢一個搬屋嘅程序，有啲咩損毀咧，佢就唔賠啦。咁樣佢話咧，另外有一啲人留言啦，就話佢自己做過呢個搬屋公司嘅。佢話呢一類型嘅家具咧，的確係佢唔係好想掂嘅。雖然咧拆起嚟咧，佢哋自己專業啊嘛，佢話都算好拆㗎啦。 好拆嘅，好拆嘅。 但大部分咧，佢話以呢個螺絲釘去到組合咧，重新去組裝咧就好容易造成強度不足嘅問題啦。即係頭先阿鍾哥你所講嘅。 因為果然係專家。 係啊，嗱，但係佢都補翻句，唔係話呢一間公司所有嘢都唔好嘅，只不過可能喺搬屋嘅時候，尤其是呢一啲大型啲嘅家具啦，即係要拆嘅。譬如頭先你講細細個嗰個床頭櫃， 就唔拆就得㗎。 你可以唔使拆㗎嘛，搬嘅時候。 好實正㗎。 係啦，咁佢話以前咧，亦都有人啊自己話喺。做呢个搬屋公司嘅时候，旺季啊，公司一旦都知道客人如果有屋企好多呢啲嘅家私 咧， 佢系刻意会提高个价钱嘅， 哦， 想劝退个客，佢直头唔想搬添啊，因为佢话拆又唔系，拆完之后你又惊俾人投诉话你装唔翻，咁如果你唔拆佢帮佢搬咧，又好大件，即系造成呢个搬运嘅困难，咁所以咧就会有呢一个嘅情况出现啦。 哦，咁冇所谓嘅，即系如果你话用得呢啲家私嘅人唔争个一百几十啊毫俾你咁样， 吓系咩？唔系用呢个家私先至系因为要平平地， 所以去到最后咧，我最后嗰几次。即係之前啊，最後嗰幾次搬屋，嗰啲家私咧，我係唔要嘅。一係咧就擺間屋，問翻個業主，即係嗰時仲係租屋住啊嘛。問翻個業主你要唔要？要我就擺低。如果唔要咧，就要 sorry 啦，即係就要棄置啊。如果唔係嘅話咧，你再搬去新屋，其實係用唔翻。 即係每搬一次屋都浪費好多嘢。 正所謂咩啊？上屋搬下屋。 唔见一锣谷啊嘛， 仲有冇噶？ 啊冇啦， 冇啊！大屋搬细屋咧， 都系唔见一锣 谷系嘛？好啦，嚟到早上嘅8:58啊，咁啊，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咧系天晴嘅，早上清凉啊吓，室外气温而家18度，相对湿度78%。 当年， 今日， 当年， 今日， 1月26日系一年嘅第26日，距离一年结束仲有339日。2004年1月26日，一条正运往台南大学进行科学研究的抹香鲸尸体在台南一条大街发生爆炸，内脏和血液撒满一地。由于发生地点位于台湾台南市闹区，众多民众被波及。鲸鱼身长17米，体重50吨，在台湾云林县台西乡海岸搁浅而死，属于雄性。科学家指出，由于鲸鱼食了大量生物，在胃部腐化产生大量瓦斯般的气体，当鲸鱼死后，内部组织与器官腐败的速度越快，细菌扩散的速度亦都越快，蛋白质分解产生更多气体，压力增加，最终爆炸。1月26日出生的朋友勇敢，对自己充满无限信心，拥有无限毅力，不会受任何事阻挡，做事充满策略，不会盲目出击，亦容易令身边人感到不安。如果你是这一日出生，你的性格对研究不明事件会不会起到积极作用？今日回望当年事，对你有些什么启示？突如其来的爆发是因为吸收太多，还是压力太多？ 星期四日间温暖，星期五同星期六朝早相当清凉。而家气温系18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中坏车，新田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石湖围嘅慢线啦。咁而家新田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石湖围一带咧就车多。较早前呈祥道去观塘方向近住明爱医院对出嘅交通意外清理好，咁而家呈祥道去观塘方向近住明爱对出一段交通回复正常，咁而公主道去洪隧方向近住油站嘅交通意外咧都系清理好，咁而家公主道过海龙尾排到去红磡警署，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喺江西街。加士居道去洪隧车龙在渡船街天桥近果栏，而洪隧的香港去九龙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香港仔隧道和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就在管道出口，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收费广场对出车多，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江乐道中天桥去翻中环湾仔绕道方向咧就比较挤塞，龙尾喺顺德中心。喺九龙龙翔道去观塘，龙尾接近虎山道桥底。喺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青龙头一段慢车；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挤塞，龙尾就喺沙田污水处理厂。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宝林北路景林村坑口。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Let the music take your mind. Let the music take your soul.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Two。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收埋啲好嘢，唔俾啲兄弟知啊嘛。 原本想到的歌词主题不是现在这个版本的，不过当时其他成员就不是很掰嫌太过老正，但是见到他demo入面为了啱音而乱填的歌名反而一致叫好，变成现在非洲的鸡这个主题。做歌编曲都是 ROOT 填词的 Jane Curious 监制苏道之，上榜四个星期回落两级，今个礼拜中文歌曲龙虎榜的第六位，乐队 ROOT 非洲的六十秒。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印度，一个充满异国风情、摄人心魄的国度，经历在大英帝国长年殖民管治底下，究竟印度的面貌是怎样的呢？ 电视节目《历史二三事之光影中的印度》，一连两集，透过160多部悉心修复的珍贵菲林电影，带领大家穿越历史，一窥昔日印度帝国的辉煌盛世。 《历史二三事之光影中的印度》， 今晚同下星期二晚9点半， 港台电视31。 政府以多个途径向市民提供2019冠状病毒病检测服务，没病征但自觉高风险的人士可到指定公营诊所或其他派发点免费领取样本收集包，社区检测中心就会为需要强制检测人士提供免费服务，中心亦提供收费检测及报告作个人用途，身体不适应立即求医，不要去其他地方。 星期二的早上，阿欧同大家咧讲讲美股表现先啊。美股咧表现反复，但系以科技股为主嘅纳斯达克指数咧继续啊创咗收市嘅新高啦，导致咧全日表现向下，最多咧曾经跌几多噶，跌432点啊。美市咧跌幅收窄啦，收报咧30,960点啊，跌咗36点啫。咁啊，标普500指数咧升13点，纳斯达克指数咧升92点啊。至于睇翻咧腾讯嘅 ADR 咧。都要跌喎，咁啊，唔知投资者今日系咪收割嘅时候呢？ 人生不如意事十常八九，如果你都正面对紧逆境，又或者处于一个面对困难嘅樽颈位，我想同你讲一句 ：Every dog has his day. Every dog has his day. 即系点？林慧。转头话你知啦， 尽世间始终会美，信天真有天夫死，信四海许多定气，信这些不变的真理，让我深深相信爱是美好，让你真心真意相信我。 信有天，始终听到， Every dog has his day. Every dog has his day. 计翻条数，呢句说话原来已经有几百年历史噶啦。佢最先系出自 Queen Elizabeth the First， 系1550年嘅时候记载嘅。其后喺1603年，莎士比亚嘅著作《Hamlet》亦都有所引用。Every dog has his day 呢句说话其实同人生不如意事十常八九系有异曲同工之妙噶，都系想勉励你。今日嘅失败并唔代表以后嘅失败，记住咬紧牙关，好好装备自己，总有一日你可以有辉煌嘅成绩。记住 ，Every dog has his day。林慧预祝你成功啦！ 梁荣忠， 乜嘢事啊？崔杰彤。 钟哥，呢、这个星期 晨光第一线仍然系8点开始。 我想问， 无论点都有晨光第一线。 其实我想问钟哥，你几时交稿啫？ 梁荣忠、崔杰彤、阿欧、林慧、白元浩， 香港电台第二台， 晨光第一线仍然系晨光第一线。 晨光第一线。 早晨，李嘉仁医生。 早晨啊，早晨啊。 早晨，李医生。 啊，今日天气应该系唔系咁冻啦？嗬。 系啊，不过又系咧，天文台话即系随时可能会冻翻咧，又系嗰啲。 系。做好准备。 御寒衣物，唔好离开身啊。 系啦，拎住件衫就稳阵好多。 嗯。 啊，嗱，就嚟又话过年噶啦。 系啊。 过年呢啊，崔杰彤有冇啲煎炸嘢食咁样啊？ 梗系有啦，哇！煎糕呢啲，虽然个个都话肥啊，唔知又等于几多碗白饭啊，咁但系咧新年唔食呢啲煎糕啊、角仔咁咧，就真系好似少咁啲嘢嘛。 嗱、啊，李嘉仁医生啊，你作为医生系咪又系呢啲农历年期间咧，都会呼吁大家食少啲油炸嘢 嗱，一两嘢叫做习俗， 系 而家咧亦都少咗好多煎炸嘢啦， 嗯， 系咪？而家少咗啦，因為以前屋企又話開啊開個油鍋啊，又整有炸角仔啊，又煎堆啊嗰啲咁樣。 嗯， 而家我相信係少咗好多噶啦。係啊，拜年又都唔使拜啦，係嘛？ 嗯。 咁啊，但係咧喺外國啊，一樣有食煎炸嘢嘅喎。 嗯。 外國人都有啦，又炸雞啊，又乜嘢 嚇 ？Fish and chips 啊嗰啲啦。 Fish and chips 炸嘢啊，好得意喎！喺呢個心臟嘅醫學雜誌咧。是做了一个调查130万个病人。 嗯。 发觉呢如果你是吃很多每个礼拜都吃很多的煎炸东西呢、啊、对你的心有没有影响呢 嗯。 原来是有的。 哦、 如果你说即是他们说啊一个星期你看如果你吃很多煎炸东西还有你吃很少煎炸东西的病人呢发觉28%个机会多咗，可能有呢、這个心脏事故噶，啊22%咧就多咗呢个冠心病嘅机会嘅，仲、 哦、 有咧心力衰竭咧又多咗37%，即系呢啲咁嘅炸嘢食物、油炸食物咧，喺呢个心脏病人咧，即系似乎佢哋个数字咧就唔系几好啦，所以话咧。如果你有心脏病啊，你又惊有心脏病啦，呢啲油炸嘢咧都系少食为妙啊。 不过李嘉仁医生啊，想问一问啊，即系譬如吓外国嘅饮食习惯里边咧，煎炸嘢系偏多噶嘛？ 系， 但系调翻转头，就算我哋自己中国地方咧，都有某一啲地区，其实佢哋都系偏向于中意食啲油炸嘢嘅。咁其实佢哋得到嘅数据系咪都系一样冇分世界边一个角落，只要系食多啲油炸嘢都系有问题咧？ 我相信是即是我没有正式说 在我们国内有什么数字、啊 嗯、 但这个就是外国数字、 嗯 啊、普遍来讲呢譬如都是人类的话、 嗯、 都是有可能的、嗯、这些、 嗯、 所以说呢煎炸东西是没办法的啦过年头肯定吃一点的啦、 嗯、 但是呢最好就是量力而为啊！ 啊，李医生，呢个有冇啲咩解释？即系譬如话啊，啲人话食得多油炸嘢，咁系咪对啲血管唔好？血管唔好咧，就塞住又心脏唔好咁样。即系有冇一啲原因去到解释翻呢一个嘅关联嘅咧？ 嗱，呢个咧第一时系个数字， 嗯， 系数字做出嚟啊，你食多啲。你嗰個心臟病啊、冠心病嘅機會咧就多咗啦咁樣，但係 都是那一句的，就是，我相信都是因为，油用多了啊，那么令到你的胆固醇问题啊， 嗯， 啊都是同样问题的。不过总而言之不用什么特别原因啊，总而言之少吃啦，啊，完全不吃就很难的。 少吃多滋味，吃少少浅尝就最好了。 那句医生很难忍口的， 这个我同意啊。 所以不是叫你戒吃少一点啫， 很难戒的，好了。有啲嘢咧，就譬如我哋食物就可以戒啦。咁， 嗯， 但系喺日本咧，最近有啲數字咧，好多人驚嘅。 嗯， 啊，小白喺度咧，就多啲嘢講啦。 哦， 邊，啊，方面啊？ 係日本咧，我哋佢哋一路睇住有啲自殺數字， 嗯， 啊。佢有啊，日本有好多人咧，1.2亿人啦，起碼都好啦。佢喺2020年咧，2月到6月咧，咦，佢個自殺率咧就低咗啲噶。低了14%， 嗯， 但是呢在去年7月到10月呢，当这个疫情第二波又来的话呢， 嗯， 它的自杀率高了 16% 的， 嗯，跟疫情有关，就 是了，那我们再看究竟什么人自杀多一点呢，嗯，发觉主要是女性，女性呢就多了 37%， 哇，这么多 后生仔呢仲多，好多人惊，49%。 哇， 系啦，所以要问下我哋嘅日本东小白啦， 嗯。 喂，点解咧？咁样好啦，喺佢哋嚟讲咧，這个报告讲出嚟咧，就系顶时可能有啲行业啊，系要裁员啦。 嗯， 咁有啲行业咧，当系女性居多嘅咧，好可能就冇嘢做啦，要失业啦，咁， 嗯， 啊影响心情啦。 哦， 咁啊仲有咧。因为这个疫情呢，很多呢就不出街了，在家工作啊，凑细路这样，那个压力就很大了。所以女性呢就是那个自杀率就飘升的。 嗯， 啊，这个就很多人怕的。 是， 但是这个其实因为影响这个心情呢，因为都是个疫症呢，我相信真的相当大。 嗯， 日本有些数字，外国的数字是怎样呢，我们未知。 嗯， 啊，但最重要呢，希望个个都要心安啦，啊，希望尽量挨过，梗会有明天会更好的， 啱啊， 但是要挨住真的很辛苦。 是啊， 个个都挨。 这些时期就要互相支持咯，同埋，啊，我想即是大家屋企人啊或者朋友都要互相谅解，即是在这个情况底下，嗯，即是非常时期可能大家遇到的困难啊，即是前所未有嘅，嗯，亦都未经历过嘅。咁你feel 到啊，你身边嘅人如果佢哋即係有情绪嘅问题，就真係尝试下开导佢哋啊，甚至叫佢哋去搵返专业嘅人士去到求助囉。如果咁样去即係轻生呢，真係非常之可惜啊。 係啦， 即係大家上网搵返一啲适当嘅团体呢，或者打电话俾佢哋去倾一倾啊。 係呀，冇错。 好啦，我哋话头先讲过就係新冠病毒啊。 嗯， 有啲呢就好常见嘅病呢，又影响个心情㗎喎。 係。 皮肤过敏性皮肤炎， 嗯， 又或者有异位性皮肤炎， 嗯， 啊，英文就是 atopic dermatitis， 嗯， 那么这些呢，大人细路仔老人家全部都有可能影响到的， 嗯， 啊，好，我想，啊，很多人都知道的，小朋友咦那里很痕啊，又红又肿啊，皮肤龟裂啊，那么你可以呢就是所谓这个手臂的啦，脚后面嗰度嗰个湿疹嗰后面嗰啲咧，好多时候咧都会好痕， 嗯， 起咗红疹就不停咁拗。 嗯， 嗱，点解会系咁样咧？嗱，其实呢个问题就好常见噶，喺细路仔咧，可能有20%嘅人系有呢个问题噶， 嗯， 系有呢个皮肤敏感发炎嘅问题。咁主要咧就因为佢哋个皮肤嗰个角质层啊，就功能失常啦，咁， 嗯， 皮肤入面嘅水分大量流失， 嗯， 然后呢又因为佢失常呢，出面啲外面啲过敏源啊化学物质可以穿透皮肤， 嗯， 令到皮肤有过敏啊同埋发炎㗎，咁， 嗯， 所以话呢小朋友呢，因为 BB 仔啊1岁以下嗰啲呢其实都係好辛苦㗎，再大啲呢 咁佢哋識拗啦。 嗯， 一拗咧，好多時好得意就係夜晚先至行得最緊要。 係 夜晚行到真係瞓唔著啊，係咁喺度喊啊，不停拗啊咁樣。咁當你去到再大啲幼稚園嗰時候咧，可能你成晚都嗰小朋友都唔瞓，根本佢好唔舒服。咁啊，又搞到爹哋媽咪咯喎。咁啊，影響到佢哋嘅生活啊、瞓覺啊、工作啊，全部根本係全家影響嘅。 嗯， 咁呢一個問題咧，即係所以唔係淨係一個皮膚問題啦，因為影響到個壓力好大，因為呢啲唔係一兩日嘅嘢，係一個長期啊，起碼六個月以上啊咁樣樣，咁啊令到咧佢又拗痕又拗唔掂，不打好唔舒服。啊，令到全世界咧都唔知点搞， 系 嘛？因为好多时候爸爸妈妈未必有事噶，点样净系佢哋有事呢？同时喺香港咧，好多时候天气一热啦，又湿度又高啦，咁啊，我哋全世界咧个空气中都有嗰啲污染噶，好多尘啊嗰啲咁样，咁就会令到呢啲有过敏性皮肤炎嘅病人咧就好辛苦啦。咁所以话。这个一个身体的病亦都影响到个情绪、啊、影响到是很多人很困扰的。那么情绪方面呢很多时候不是只是说医学方面可能要找一些心理专家 啊心理治疗啊怎样教一个人慢慢、啊、呼吸来、啊、放松 啊冥想啊这很多的了这些。那么看看哪个方法可以帮到这个屋企。不是只是一个小朋友、是很多人。 嗯 啊、最紧要呢其实呢除了我们说要吃止痕药、啊或者查适量的类固醇、啊适量类固醇有需要但你查得太多呢就未必掂。所以千万不要自己走去药房买因为药房买给你它没有责任的。啊、有什么事呢令到你的皮肤薄、啊、那些不得。好啦咁啊，仲一样系润肤啦。嗰啲润肤嘅嘢咧，好紧要噶。佢希望令到个皮肤咧就湿润翻，令到个角质层啊嗰啲脂肪啊嗰啲走翻嚟啊，咁可以保护住皮肤。咁啊喺外国咧有啲咧就系、是、所谓有啲湿嘅纱布，夜晚咧就搭住佢。但系咧喺香港有时麻烦啲，因为香港又根本天气潮湿啊咁样。咁所以有阵时搽咗啲润肤咧，用啲干嘅，当然唔系太厚咧，啲纱布扎一扎佢，咁可以令到咧嗰、那个入边嘅纱布入边表层嗰啲可以 keep 住嗰啲润肤嘅嘢喺度， 好似敷面咁啊，等佢唔好咁快流失。 系啦，冇错啦，咁咧就过夜，因为夜晚系最辛苦噶嘛。 系 啦，咁所以话咧，希望用呢啲方法咧，令到佢哋啲皮肤。保持湿润，咁、就会噶。 李医生啊，我阿妈就有一种传统秘方嘅， 嗱， 咁佢就话即系以前我啲侄仔侄女有啲都系话即系细个嘅时候咧痕咧，好惊佢哋拗，就唔系去佢哋嗰啲痕嘅地方落手啊， 系喺佢哋手度落手， 喺佢哋手度落手， 绑住佢， 系攞啲毛巾或者啲手套仔咧、包住佢只手，等佢拗唔到啊。 系啊，咁呢个又好痛苦啊。 但系呢个系咪都系一个不诶、即系唔系办法之中嘅办法咧？ 嗱，我哋话通常咧对付只手嗰啲咧，第一次截短嘅指甲，避免佢冇 拗损啊咁样。 系啦，佢瞓瞓咧，教佢痕佢嚟拗嘅咧，咁啊希望减低嗰啲即系所谓损伤嘅机会咧。咁、你啊，如果你即系戴住手袜，咁当然就算你拗啊。都是隔住啲嘢嚟拗啊，冇毛噶，咁啊，但系个问题个问题未解决噶嘛， 都系嘅， 系嘛，咁啊，你可以试下嘅，系嘛，但系咁应该就唔使咁即系有效咧，唔系咁有效。咁、当然一讲落好多嘢噶啦，咁啊，你嗰啲番碱啊，唔好有香料啊， 好复杂啊， 用温水洗清洗皮肤啊， 唔 好话成日走去冲凉、啊。系啊，一日一次就够噶啦喎。 系冲走啲油脂啊，啱啱冲得多。 系啦，咁你哋要想好似阿崔杰同咁好嘅皮肤咧， 吓唔系啦，我都不知几烦啊。 今日唔该晒你家人医生 先， 唔该晒， 唔该晒。 晨光追踪三十一。 早晨啊 ，Kason。 喂，早晨啊 ，Kason。 哇，早晨啊 ，Kitty。 系，今日有咩推介啊？ 喂，今日咧，头先你同阿医生讲完啊嘛，咁啊，你今日咧，我又推介你哋啦，夜晚黑七点搭七咧，喺医生与你啊。 哦，好啊。 系啦，咁医生与你咧，而家就会有呢一个咧处境剧喎，有一家人喺里边啦吓。咁啊，今日咧阿群姐咧。佢就跌清個膝頭哥啊，咁啊即係咧就咁啊即係唔係阿群姐咧就為跌親膝頭哥嘅家人啊，咁啊佢依家人都好似姓李 嘅嚇，真係李家人咁樣。 阿家人咧就同佢碌熱雞蛋啊，幫助散瘀啊咁樣。咁啊究竟又得唔得嘅咧咁樣啊？ 細個成日都係咁嘅喎，啲阿婆 係 啊 係啊，係有啲仲話咩擺個銀幣落去咧又會變黑啊，吸咗啲淤血啊，其實咧嗰啲。蛋黄咧，里边嗰啲硫化物咧，就会将嗰啲咩银咧变咗做啲硫化银啊，黑色嘅。 哦、 啊，所以咧就信啲唔信啲嘅。 而家呢个变咗科学家与你噶咯，唔系医生与你。 系呢个实验系 Kason 自己做嘅，因为 系啦。咁啊，今晚啊八点半咧，就睇下呢个日常八点半啦。区区小节咧，哇，要讲呢个富贵村啊，即系风水好唔一定啊。你谂下，华富村同埋隔几公里外边嗰啲咩？法國南部嘅嗰啲咁樣嘅私人屋苑咧，都係望住同一海景噶嘛。咁就會講下呢一個咧，華富村同華貴村啊，即係唇齒相依三十年啦。咁所有嘅交通設施啊、公共設施咧，都互相使用嘅。咁佢哋唯一之間嘅一條無障礙通道咧，就係相連嘅天橋啊嘅電梯啦。哇！每日用咧，原來咧。數以萬人用的，不過電梯呢咁用法呢梗係會有故障，一有故障呢就弊家伙啦。咁今日呢就可以睇下呢佢哋啲居民呢點樣講呀，係咪投訴無門呢咁。 嗯 係啦。 好。 咁跟住呢就同大家呢去九點半啦，睇下印度呀歷史二三事呀。 嗯。 光影中的印度。咁相信呢即係印度其實同香港嗰、那個關係都幾密切嘅，因為一段時間咧，大家都係英國殖民地啦嚇，咁所以咧，以前又有啲酒店啊，或者係銀行啊，可以咧請到一個印度裔嘅守門口咧，即係好高檔 嘅。係啊係啊係啊 係啊。咁啊好啦，咁啊今日咧就咩咧？原來咧喺英國電影學院咧就藏咗160多部嘅資料片啊，所以睇到咧印度嘅風貌啦。咁咧就而家我哋咧就帶大家去睇下咧，即係喺呢一個19世紀至到20世紀嘅時候咧，呢個印度咧當時係被英國統治啊，嗰、那個環境係點樣嘅咧？嗰啲社會制度係點樣嘅？都可以喺呢度睇下嘅。 好，睇下呢個光影中的印度。 嗯。 是啦，咁去到咧夜晚11点，历史系咁话咧，就叫做《四罪人经论答问》，物论文答，系啦，系啦， 即系讲咩噶？ 究竟而其实咧就讲下呢一个日本啊，呢个明治时代啊，吓咁样嘅等等嘅，系讲自由人权嘅嘢嘅。 好，唔该晒 Kason， 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由陈景瑶报第一节新闻。食物及卫生局认可复星医药同德国 BioNTech 疫苗在港紧急使用。食物及卫生局局长陈肇始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首批100万剂疫苗完成生产和安全品质测试，预料2月下旬由德国运抵本港。政府正准备设立接种中心，当完成质检程序就会展开接种计划。陈肇始话，18区将会设立中心为特别群组接种，亦都会为安老院舍安排上门接种。他说，为确保疫苗持续安全有效，当局已经附加条件，申请人必须提交有关疫苗的最新临床数据和安全报告等，报告亦都已经上载网站。被问到会不会考虑引入国药灭活疫苗，陈肇始说，选购任何疫苗都是以科学为本，会考虑不同研发程度和物流所需等。美国莫德纳药厂说， 实验室研究显示，公司研发的新型冠状病毒疫苗对英国和南非出现的变种病毒产生预防作用，但对南非出现的变种病毒效果较差。莫德纳说，研究人员在已经接种两剂疫苗的八个人和两只灵长类动物身上采集血液样本，发现英国出现的变种病毒对疫苗产生的中和抗体水平并没有影响，但南非出现的变种病毒就令到中和抗体水平降低。公司计划改良疫苗，并会测试接种加强剂，以检视能不能够增强对抗南非出现的变种病毒。美国在世界贸易组织争端解决会议上反对应香港要求设立专家组以解决争端。美国前总统特朗普政府去年因应港区国安法，宣布从香港进口的货品必须标示为中国制造。香港政府之后根据世贸争端解决机制，要求世贸争端解决委员会成立专家组审理争端。报道说，虽然美方在会上阻止成立专家组，但只能够阻止一次，而香港方面可以在下个月的会议上再次提出有关的要求。美国总统拜登推翻前总统特朗普禁止跨性别人士在军队服役的政策，以兑现竞选承诺。白宫发表声明说，拜登认为性别认同不应该成为服兵役的障碍，而美国的力量是在于多样性，容许所有合资格的人穿上制服对军方和国家都有利，因为一支包容性的部队是更有效的部队，认为这样做是正确的事，符合国家利益。新任国防部长奥斯丁早前在参议院确认提名的听证会上表明支持拜登推翻禁令，说任何人只要合资格就可以在军队服役。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地区天晴，朝早清凉，日间温暖同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4度，吹轻微至和缓的东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天晴，星期四日间温暖，星期五同星期六朝早相当清凉。而家气温是18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9,828点，跌330点，总成交金额185亿3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599点，跌2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590点，跌119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739蚊，跌27蚊；美团390.4，跌9.4；阿里巴巴253.2，跌4.8；港交所537.5，跌15.5；百澳家庭互助系报2.8毫2，升1.25；中国移动46.8，跌3.5；新上市的星盛商业系报4.51；小米集团30.2，跌4毫；友邦保险102.4，升4毫。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51，日元103.75，瑞士法郎0.889，加元1.275，人民币6.477，英镑对美元1.367，欧元对美元1.214，澳元对美元0.771，新西兰元对美元0.719。日经平均指数报28,635点，跌186点。港金现价报17,140蚊，升2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54.7美元，卖出1,855.6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先同你讲两宗嘅交通意外啦。东九龙走廊去尖沙咀方向，近住江西街嘅快线有交通意外，龙尾去到乐山道。重复多次啦，就系、是、东九龙走廊去尖沙咀方向，近住江西街嘅快线有交通意外，排到去乐山道。 红隧嘅九龙出口近住理工大学嘅第二线咧，亦都有交通意外，影响到红隧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嘅慢线落湾仔，排到去管道出口。就系红隧九龙出口近住理工大学嘅第二线咧，有交通意外。咁其他隧道方面啦，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红磡警署；东九龙走廊去红隧方向，排到去学园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喺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嘅九龙入口，排到去汇景花园；将军澳隧道嘅将军澳入口，龙尾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龙尾龙盘苑；柯士甸道去红磡方向，近住漆咸道南呢一段咧，亦都系挤塞，排到去国士道。喺新界啦，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车多，龙尾骏景园。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将军澳宝林北路景林村方向坑口。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快乐。 香港电台日本流行榜本周推介。 日本电视台播放紧嘅《火影新世代》一月嘅 opening song 嘅片头歌曲就由生物鼓掌演出嘅《Baku》。生物鼓掌佢哋曾经咧就为咗《火影忍者》嘅《疾风传》唱出咧就系《布鲁巴多》、《青鸟》，仲有咧就系《萤火虫之光》等等嘅主题歌曲。今次快速嘅节奏承接住咧就系《火影》嘅一个战斗临场感。单系听佢哋嘅音乐，已经感觉得到动漫刺激嘅战斗场面。日本流行榜推介歌曲《Ikki mono Gakkari》，生物鼓掌，巴库。今日星期日本流行榜推介作品《Ikki mono Gakkari》，生物鼓掌，巴库。 香港电台日本流行榜星期日下午四点，白元浩天空海阔时段内播出。 三五成群有礼的人， 你真系觉得佢系人？ 如果搭 lift 嘅时候，无啦啦有一把好斯文嘅女仔伸出个，唔该姐姐咁啊！ 我让开嘅时候，突然间 醒起，姐姐扶 lift 得我 嘅啫。真系冇人噶，又冇人出，但系唔惊噶嗰下系，即系佢实在太真人咁样，同埋好斯文，好有礼貌嘅把声。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下昼三点到五点，黄天怡、方子豪、阿哲，三五成群， 同心抗疫，我哋必须护己护人，减少社交接触，尽量留喺屋企。避免社交聚会同到人多嘅地方，喺可行情况下留喺屋企工作，唔好同人握手，仲要避免聚餐，做好以上措施，同心合力防止新型冠状病毒喺社区传播。上 chp.gov.hk 了解更多防疫资讯啦。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主人帮小狗在家美容，最常见的任务呢就是帮他们修剪指甲了。狗仔的指甲分为两层，内层的指甲连接大量神经和血管，一旦修剪过度就有机会令到狗仔受伤，所以我们平日只需要修剪外层的指甲就可以了。 小狗的指甲颜色一般就分为黑色又或者是奶白透明色，但是无论是什么颜色都好，血管都是会随着指甲的长度增生的，所以主人是有必要定期帮小狗剪指甲，确保指甲的长度合宜，亦都能够避免到血管增生过度。奶白色的指甲修剪方法就容易得多了，主人将小狗的肉掌放在光线底下，就很容易见到奶白色的指甲和粉红色的血管位置。主人只要注意不要修剪过度，修剪处和粉红指甲区预留2-3毫米这样就可以了。相反，如果狗仔是有黑指甲的话，因为比较难以透光观察到内甲的血管位置，主人就可以改为留意指甲的中心处有没有出现白点。当主人修剪小狗的黑指甲去到见到白点的时候，就可以不用再剪下去了。即使你在修剪的过程之中不小心整伤了毛鞋，亦都应该保持镇定。主人用棉花压紧伤口，再用止血粉帮小狗止血，咁就可以㗎啦。鍾意宠物嘅你不妨听多样嘢旁下身啦。 晨光摩的卡。 早晨啊，各位听众，嚟到今日朝头早，我哋嘅晨光 Morning Call 电话侧边，今日朝头早系阿泳儿，早晨啊，泳儿， 早晨，小白， 你好啊，咁啊，晨光 Morning Call， 你有啲乜嘢祝福嘅对象想同佢讲下啲温馨嘅说话咧？ 我想同我姑丈讲生日快乐，佢就旧历12月11日生日嘅， 前几日嚟嘅啫，即系啱啱星期六就过咗啦，咁有啲咩同佢哋讲咧？ 我仲有表妹咧，就啱啱好26日正日生日。 今日生日咯，咁啊，就算见唔到面限聚力啦，咁点都要打个电话或者同佢视像。 系啊，都会同佢讲生日快乐嘅。 吓，咁啊，平时多唔多联络啊？你哋 都会系 WhatsApp 联络咯。都系希望身体健康啦，同埋开开心心。 最紧要就系呢样嘢啦，系嘛？ 系啦。 有啲咩歌想点翻俾佢哋听咧？ 张学友爱你多一些。 好，咁啊，多谢你嘅电话啦，泳儿，祝你身体健康啦。 好，身体健康。而每过一天，每一天。这醉者，便爱你多些，再多些，至满些。我发觉我最爱与你编写。以后明天的心里，而每过一天，每一天，这醉者，便爱你多些，再多些，至满些。我最爱你与我这心一起。风高路斜，明是什么，才是什么，是好滋味，但如在心。朝朝每夜能望见你，那更加的好过。当身边的一切如风，是你让我找到根蒂，不愿离开，只愿留低，情是永。 咪食住。 点解啊？ 上机食先。 吹神厨房。 今朝早吹神厨房要推介嘅呢个餸菜不得了啦！大家真系要留心听下呢个食谱，因为简单、容易煮得嚟，又野味、鲜味之余咧，仲有汤饮。呢个就系大家之前都会出去食嘅蒜蓉卜卜蚬煲，喺屋企都整到嘅。咪皱眉字先， 我直头听唔到个名啊！蒜 蓉卜卜蚬煲咯。 蒜蓉我知道 啊，系啊， 蚬煲都估到系咩嘢啦， 系啊， 卜卜系咩嚟嘅咧？ 卜卜就系个蚬喺度开紧嗰个形象，卜卜卜个样咯，系啊。嗱呢个咧，之前我知道有啲人出街，即系一年前啊打边炉嘅时候咧，都好中意食嘅，尤其是咧深夜，我见过有一间咧系做大平卖嘅，即系好多蚬，跟住唔知半价定系点。咁你见到咧嗰个成煲都系蚬啊，个面。咁其实喺屋企咧，原来都整到嗰个咁浓郁嘅味道嘅。咁其实好简单，就系攞一啲蒜蓉啦、蒜头啦、少少辣椒啦，咁就爆香咗佢，少少葱啦，爆香咗佢先。咁起咗个镬啦，我寻日咧就用呢个铸铁锅嘅。咁起咗个镬之后咧，就可以加少少汤、鸡汤同埋水，咁咧就加一啲菜落去。咁啊，通常咧有啲人就会中意即系蘸住个底咧，吸咗啲汤咧，就中意用娃娃菜嘅。咁我咧最近咧喺街市发现咗一个菜咧都几好食嘅。我可能不嬲都有嘅，但系我自己好少买啦。咁我而家咧最近咧几次都系买，就叫做呢个银丝王啊！你有冇听过啊？ 冇 啊！是啦，点解咧？我 富城阿王，即系佢个绰号叫阿王，我系听过啫。 银丝王系咩？ 银丝王我未听过。 其实咧就真系旺菜，不过佢系细棵嘅旺菜，咁啊细细棵，我谂系半只手掌咁细棵啦。咁我咧最近几次买，我就觉得佢都好甜，我觉得甜过娃娃菜，亦都因为咧佢细棵啲，腍啲。咁我自己咧就真系冇乜牙嘅，即系食唔到啲好硬好大棵嗰啲嘅。小唐菜我唔得噶，我从来都唔食小唐菜噶。因为佢实在太硬啦， 做咩年纪轻轻已经甩牙啦你？ 俾人剥晒咯，俾人剥咗我棚牙咯。平时做节目 真系啊！ 咁咧我就发觉呢个菜几好食咁我好似买系咪$10.50咧？好似系。咁跟住咧，我就尋日就問啊菜檔姐姐話啊呢個菜叫咩名啊咁，佢就話呢個叫做銀絲王啊咁樣，我咩啊？銀絲王，咁跟住我就上網 check 啦，我驚我聽錯啊嘛，又戴住口罩又嘈又剩，咁啊真係叫做銀絲王喎，有啲人咧就叫做銀絲王。即係啦， 黃色嘅黃啊，定三合黃？ 三合黃嘅黃係啦，咁亦都有啲咧就叫做銀絲旺菜，係啦，咁啊細棵啲嘅，咁我就覺得幾甜，咁啊所以咧我就買咗嚟咧做呢個卜卜蚬煲嘅湯底，就攞個菜咧嚟墊底啦。 嗱，咁你講到呢度咧，即係啲材料應該齊曬啦。即系菜啦， 鸡汤啦， 蒜蓉啦， 辣椒啦， 葱啦，摆晒 同埋蚬。 嗱，如果净话斋听，你净话最初讲嘅时候，你爆香咗嗰啲蒜蓉啊嘛， 系啊， 先倒落去啊嘛， 系啊。 喂，其实已经香噶咯， 香噶啦， 已经好香。因为你就算你摆唔摆蚬咧，其实嗰兜嘢已经好香。 嗱，个重点就系嚟啦，因为你加咗鸡汤同埋加咗啲水咧，咁你就啲菜就吸收咗一啲味啦，即系你唔需要特别落盐啦。咁你加埋啲蚬落去一齐煲嘅时候咧，佢个汤都有埋啲蚬嘅鲜甜味。咁我寻日咧嗰啲蚬又出奇地买得几靓，即系好鲜甜。咁所以成煲汤咧，就你又饮到嗰、那个蚬嘅甜味鲜味，咁啲菜又索晒嗰啲蚬嘅味道。我觉得非常好啊！ 喂，但系呢一煲嘢咧，我谂应该你由即系我唔计你去街市买啊嗰啲材料啊，你翻屋企由整到可以上。上台咧，應該10分鐘搞掂， 十分鐘左右搞掂㗎。不過你要吐沙，你啲蚬要吐沙，你要浸佢半粒鐘啦， 係 啊，事前功夫啦。但係真係嗰個步驟係比較方便簡單，而且咧我覺得幾飽啊。因為最近咧夜晚我就戒咗少少飯，就唔食咁多飯。咁所以其實諗餸都煩嘅，又想飽肚啲。咁所以咧如果有湯飲咧，就即係叫做浪一浪啦。咁或者你中意咧，我覺得可以加埋個粉絲落去添，咁就飽肚少少，又係啦。又就可以吸收到个汤。 点解你要戒饭呢？ 戒饭， 即系减肥啦。 又唔可以咁讲，系控制食量。 好啦，咁你控制食量，点解你又加翻啲粉丝落去咧？ 粉丝唔系淀粉质啊，粉丝系绿豆嚟。 你唔好自己呃自己啦， 争好远。 食咗落去个肚嘅嘢咧，就会喺呢个面珠灯嗰度咧反映翻出嚟。 我食咗落喺你个面珠灯度反映出嚟啊！咁啊，转头我就将呢一个食谱摆上去面书，等大家即系一齐分享一下啦。今晚可以试下整。梁荣忠， 乜嘢事啊？崔杰彤。 钟哥，呢、这个星期 晨光第一线仍然是8点开始。 我想问， 无论点都有晨光第一线。 其实我想问钟哥，你几时交稿啫？ 梁荣忠、崔杰彤、阿 O、林慧、白元浩， 香港电台第二台， 晨光第一线仍然是晨光第一线。 晨光第一线。 我的享乐时代， 今天这个我的享乐时代可以说不是只是我和你的， 是什么？ 我相信短即近期很多人一起的享乐时代都是靠他。 这么久时间讲的，我们 讲少少先， 好好好， 不够我哋讲几日都得。 不过你之前唔俾我讲噶、 嗯， 你唔俾我讲电影啊、电视剧嗰啲，你话我讲得好差、 啊。我冇唔俾你讲啊，我问你好唔好意思再讲啫嘛。 我唔好咯，就系、是、唔好意思咯，系、 就、 咯、 是， 你都咁问 到。你推介我讲睇嗰套啊，我到而家都石沉大海未睇啊。 撞鬼咯，咁、嗯、但系呢一套咧，因为你都有睇、 嗯， 所以你讲多啲啊。 系 系，我负责补充。 今日想讲咧，都系一个串流平台上边诶睇嘅一套电视剧，韩国嘅电视剧。叫做驱魔面馆。 哦、嗯、其实呢我面书啊或者社交平台上面呢 都是爆了。 好多朋友都睇緊嘅，即係同我一起追緊呢套劇嘅。我自己好少睇韩劇嘅。我諗五隻手指數得晒，即係睇得晒嘅韩劇啊。呢、 嗯、 一套呢係令我欲罢不能。因 为 呢佢一来就佢之前呢即係摆喺呢个平台呢未做完㗎嘛。啱啱过咗个 weekend 先至。 先至大结局。 大结局㗎嘛。 嗯嗯、 哇跟住呢到前几个礼拜呢我係好期待 weekend 嘅到临就有得睇啦。即係两集两集咁样追埋落去，咁我觉得佢个古仔咧，唔系我平时会睇开嗰啲驱魔啊、捉鬼啊、打打斗斗啊。 咁我只可以讲你睇戏睇得少啫。 我平时唔好呢味啊， 嗯、 但系你能唔能够讲到佢同其他嗰啲捉鬼啊、嗰啲驱魔嘅分别？点解佢能够吸引到一个平时我唔中意睇呢类型嘅剧嘅人咁迷咧？ 靓仔靓女咯。男主角是一个小鲜肉嘛， 是啊 是啊，女主角 都是一个靓女嘛。 你觉不觉得女主角有少少像刘小慧啊？我同好 多朋友都觉得、 啊、你唔讲又唔觉喎，一讲又好似有啲似 喎， 系 喎，都系靓女嚟， 都系靓女嚟嘅， 几型格添嘅、 嗯， 我觉得系啦。 咁同埋佢嗰个即系又捉鬼啦，喺、 啊、 头一集嘅时候佢开出嚟成件事咧，嗱佢有啲笑嘅地方啦， 系、啊、 有捉鬼嘅桥段啦， 系啊， 靓仔靓女啦，基本上一啲商业元素佢齐晒嘅， 系、啊。睇到後段咧，我覺得再吸引啲咧，係佢有一啲人嘅感情啊， 嗯嗯嗯， 即係唔係話愛情咁簡單，係嗰啲叫做手足情啊，或者家人嘅感情啊。嗱、 嗯， 雖然咧呢頭先提到嗰兩個男女主角咧靚仔靚女啦，但係不得不提嘅咧係仲有呢一隊即係驅魔隊員裡面咧、 嗯， 另外嗰兩位成員， 阿秋女士係嘛？ 阿秋女士啦，秋女士就你之前如果有睇開韓劇，應該都知道其實佢都係非常之厲害嘅一位演員啦。 嗯、 另外咧，阿大叔咧、 嗯， 原來有國民丈夫。夫之称 系咩？ 佢51岁，但系佢嗰副肌肉咧、嗯，真系不得了、 啊。你讲你就讲啦，你使唔使讲到咁渴望，即系咁欣赏咁样？ 你 只眼睁到咁。 因为我惊我讲得唔渴望，你话讲得唔好，我即系加多两钱肉紧。因为我尤其是咧睇到最后嗰几集咧。嗯阿大叔嗰一条线系比较都重啲嘅，咁啊佢都好多戏份，咁啊发现哦原来咧即系有历练嘅男人咧都系几 man 同埋几差。 呢个固然知啦， 做咩啫？你做咩？ 固然知啦， 系啊，我都系讲紧你，你又唔使四哥咁嘅手嘅，突然间系啦， 哇，睇唔过眼咩？ 唔系。 佢真係呢四個人嘅化學作用，我覺得係好好嘅，即係你鍾意睇唔同嘅類型嘅人啦，或者性格啦，佢已經集齊曬喺度。仲要最特別係咧，咁我睇完曬啦，我知道你未睇結局嘅，咁我就唔講咁多啦。我睇完曬個結局咧，我就上網即係搜尋下啲資料啦，發現原來咧佢係 based on 套漫畫嘅喎， 係係 係，係咯，咁啊原來佢都幾叫做神還原嘅喎，將嗰四個角色嘅特徵揾咗呢四位演員，真係揾得好好。 嗱，咁今次咧，即係我話。除了想講呢一個驅魔面卷、驅魔面卷啊、驅魔面管之外，真係有啲肚餓。另外咧，同期啊，都喺呢個串流平台上邊咧，佢同一時間呢一期係有三套類近啊，叫做超現實或者叫做科幻小説嘅題材噶嘛。嗱，呢度驅魔面管啦，咁另外有一套都係韓國嘅，Sweet Home 啦，已經做完咗噶啦。咁就係講打怪獸啊，佢又唔係喪屍，直頭係打怪獸添啦。咁另外仲有一套就係之前日本嗰套咧，《金濟之國》啦，嗰套就好似入咗另一個空間，突然間所有嘅人冇曬，跟住佢就好似入咗一個真實嘅。嘅遊戲裏邊，即 係 要為生存咁樣啦。好啦，三套同時間出嚟，而呢三套咧，曾經試過成為香港嘅點擊冠軍嘅，即係曾經都試過嘅。咁你同時間睇同樣嘅三套戲，我唔知道有幾多觀眾或者阿張傑彤你有冇睇曬？ 我睇咗兩套啫，我睇咗日本嗰套《 金濟之國》， 係啦，亦都睇咗《面館》。 你覺得邊套好睇啲啊？嗱，三套其實幾類近 嘅 喎。 嗱，我知道咧，《金濟》係好多人都好中意嘅，但係我咧，我其實睇到一半唔係好想睇落去，因為。對於我嚟講太 heavy 啦，即係嗰啲殺人啊，或者嗰啲血腥咧，係太快啦嚟得，我就唔係好受得。反而呢個驅魔咧，雖然佢都有殺人有死啦，但係個感覺又好似冇咁血腥，冇咁暴戾喎。我唔知道男仔係咪會覺得金濟刺激啲。反而咧驅魔就似卡通啲。 點解我話三套？咁 Sweet Home 同埋金濟 ，Sweet Home 肯定又係漫畫嚟嘅。咁我話三套點解類近咧？其實咧佢嘅切入點都係一樣嘅，都係由一個完全原本唔關事嘅僆仔，無端端入咗去呢個局裏邊嘅。 嗱， 金濟之國又係啦，跟住、 啊、 Sweet Home 又係啦，而家呢一個驅魔面館又係啦。咁跟住入咗去之後咧，每一個人就係一個套路啦，即係每個角色有一個。古仔每個角色一個古仔，然之後咧就慢慢鋪排俾你睇，咁跟住最後咧就打大佬啦。預示者都係用呢一個套路去俾你睇。我覺得好奇怪就係點解一個串流平台同一時間會抌三套一樣嘅嘢出嚟？ 咁你諗唔諗到點解？ 我真係諗唔到啊！真係諗唔到。 我以為你諗到點解，所以你而家講 嗱，譬如話佢會唔會係呢一套先，跟住隔一排咧就出另外一套咁樣咧？佢又唔係喎，咁樣。 我唔知道係咪即係等大家喺屋企可以緊張下。 狂煲呢一類型嘅嘢。係 啦，即係可能你接受咗呢一個類型之後，睇下其他唔同地方拍嘅。即係加咗自己嘅文化落去，會唔會有所不同啊？ 聽日再繼續講下。 係啊，呢個推介啊，驅魔面館。 六点开始还是八点启动，都有我哋晨光第一线。 梁荣忠、崔杰彤、阿欧、林慧、白元浩， 无论喺边，声音都会出现。 愉快感觉嚟啦，清晨发出资讯，像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着真。 你几多点？记得多啲留喺屋企。